收听新闻整点评，今天是2017年2月14日星期二，来关注国内资讯。近期云南丽江连爆三起打游客事件，在十日召开的丽江市旅游发展水平工作督进会上，市长郑毅表示，必须以刮骨疗毒的决心，铁腕治理丽江旅游市场，重塑旅游形象。十一日，北京市报告一例输入性 H7N9 流感病例，68岁的河北廊坊男子张某，2月6日经120救护车转至北京就诊，11日确诊，目前病情危重，经调查患者有可疑禽类接触史。广东省目前发布有关意见，提出科研人员可保留人事关系离岗创业，离岗创业期限以3年为一期，最多不超过2期，意见自3月1日起实施。浙江省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将于3月1日起实施。办法指出，国家赔偿费用由赔偿义务机关的同级财政负担，赔偿义务机关履行国家的赔偿义务后，依法对责任人实行追偿。这里是新闻整点评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种音乐对应一种心情， 慢慢靠在我怀中，将你的失落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。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随他吧， 多情岁月用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个鲜活， 一在心 不只能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由你而到来的故事。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是谁的

不停，所以暗自反省，终于我挣脱了爱情，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，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，点燃了我张开双手，以为撑得住未来，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，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，你伤得深也明白爱要放得开，是我不该，怎么我会卷着你卷着你来，让梦醒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。 爱情。

会不曾停下来，就不想期待。电话还没挂起来，感情已经腐坏，恨不得你是一只蝴蝶，来得快也去得快。割完一双手对你依赖，割完一双眼等你离开，就像蝴蝶飞不过沧海，没有谁忍心责怪。割完一刹那对你钟爱，给我一辈子送你离开，能不能天亮你梦就醒来，我们能自由自在。 多少年，如今的你们在哪里？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？什么样的幸福、伤痛？今天我依然能感到那清风掠过的春天，掠过了城市，掠过作者，掠过我的年少胸膛。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，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，向着无限的未来。

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我不知不觉已和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你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。